天，也许明天，另一个我你能看见。也许明天，也许明天，也许明天，另一个我你能看见。也许明天，也许明天，也许明天，另一个我你能看见。也许明天，也许明天，也许明天，另一个我你能看见。 各位猜出来了没有？来自于王力宏的 One of These Days。每一天其实仔细看来的话都是 one of these days， 然后每一天都会有很多的惊喜，每一天都会有很多的意外，每一天也会有很多的平淡的事情发生，但无论这一天是怎么样度过的，它只是 one of these days。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好像就不一样了，每一天都会成为你回来之后的独特的记忆。 one of these days 呢收录在专辑《公转自转》当中了，整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爵士和流行 pop。王力宏的这段独奏的钢琴 solo 秀呢也是整首歌曲的一个很大的看点。11点06分，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继续开启今天的旅行。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感受了一下天气越来越冷之后怎么样可以去到更加冰天雪地的环境当中你还玩得很开心，当然滑雪是一个合家欢的运动了。滑得好的话，在这里你可以非常畅快的从高处到低处很潇洒的一跃而下。滑得一般的话，你可以在初级雪道当中好好的找寻自己的一个方向感和一个力量感。当然如果你要是初学者的话，在各大滑雪场呢，你会发现都有很好的一个学滑雪的一个环境，老师和身边的同学们。对于孩子们而言呢，在滑雪场当中可以玩这个很多滑雪场常见的一个轮胎，坐着轮胎从雪道上滑下来，像滑滑梯一样，也很过瘾。所以现在滑雪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合家欢的一项运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去往的是美国西部，也有很棒的滑雪场，会遇到怎样的独特的美景？ 脱掉皮靴，跳下巴雪，有一些轻快轻的很爵士。 在绝之后我们好好的感受 追赶落，追，盼能落，想来找很多人来陪我，绝对追。 我越来越火，一切都要感觉速决。看我们越低越甜，发现他惹我，一刻不知不觉速决。 方大同参与作曲，凯瑞莫文蔚演唱的《绝》，在这首作品当中呢，好像重新激活了莫文蔚曾经的那种实验属性，也为他的下半场的自己按下了启程的按钮。2018年对于凯瑞莫文蔚而言呢很重要，出道25周年，也是发行了一张纪念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也是轻邀超过20位创作人参与专辑的制作，比如说有大家比较熟悉的林俊杰呀、方大同啊、伍佰、张艺兴、华晨宇，包括李荣浩等等。而在这首《绝》的过程当中呢，好像我们也体验到了在滑雪当中的那种乐趣，那种畅快的感觉。如果你没有看过《绝》的 MV 的话，可以推荐一下。 MV 当中呢是在香港荃湾的一个隧道当中拍摄的，莫文蔚呢也是独自一个人在隧道当中走秀，穿上了非常漂亮非常适合她的旗袍入镜，把走秀的感觉呢也是彻底的带到了隧道里面。继续说我们的滑雪场吧，今天来到美国西部，首先我们去往的第一个滑雪场叫做北极星滑雪场。北极星滑雪场呢位于太浩湖的正北方，因为一流的服务和设施，被评为是北美最受家庭欢迎的滑雪场，适合所有级别的滑雪者。北极星滑雪场的雪道分布呢是非常简洁的，由东北侧、西南侧和北侧三个山谷组成。先看一下东北侧哈，东北侧是临近雪场入口的，从高到低分布着黑道、蓝道和绿道，当然随着海拔越高雪道也会更难。西南侧和北侧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稍后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梁欢的一首新歌。梁欢很难定义哈，你说他音乐人也好，你说他是主持人也罢，身上有很多的身份。这首新歌呢叫做《自己跳舞指南》，编曲很酷。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或者是在社交场合会明显感到不太舒服，不太适应，又或者是不太像正常人一样会在公开场合享受音乐和舞蹈，也不是像正常人啊，就会像其他人一样会在公开场合享受音乐和舞蹈的话，那么梁欢的这首《自己跳舞指南》就会很适合你。编曲上融合了 disco 和 funk，歌词呢搭配的是你自己跳舞，你跳自己的舞这样的歌词，极具冷静克制的梁欢特色。继续说到我们刚才说的北极星滑雪场，刚才只说到了东北侧，接下来西南侧和北侧入口的话，你会发现这里是纯高手的天下了，遍布着鸡鸭黑道和蘑菇道，另外呢有少数几条的蓝道，因此在西南侧或者是北侧非常适合进阶选手去练习和刷道。由于山形的关系呢，在一次暴风雪之后，你会发现树林附近会累积大量的新雪，而这样的大量的新雪也成为了整个雪场当中雪况最棒的区域。刚才我们听完了梁欢的《自己跳舞指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其实是一首老歌了，但是这个旋律一起来，包括 Michael Bublé 他这个版本一起来，会把你带入到一种非常好的状态当中去。歌名叫做 Flying High, Feeling Good, You know how I feel, 希望各位今天都可以 Feeling Good. Sun in the sky, You know how I feelBreeze drifting on by, you know how I feel.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for me. And I'm feeling good.Fish in the sea, you know how I feel. River running free, you know how I feel. Blossom on a tree, you know how I feel.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for me. And I'm feeling goodDragonfly out in the sun, you know what I mean, don't you know? Butterflies all having fun, you know what I mean. Sleep in peace when day is done, that's what I mean. And this old world is a new world and a bold world for me. Sands of the pine, you know how I feel. Oh, freedom is mine, and I know how I feel.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so good. I feel so good. 这首 Feeling Good 呢，原本是为一部音乐舞台剧所创作出来的。后来呢，由于这首歌曲实在是太好听了，然后导致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很多不同的音乐人都会有不同的演唱版本，包括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有 Muse、 Jennifer Hudson 等等，很多歌手呢都有他们各自的版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 Michael Bublé 他自己的版本。11点21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来到了滑雪场，滑雪刚才我们也说到，在北极星滑雪场呢，一家老小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乐趣。但是滑上半天的时间，你就会觉得其实挺累的一件事儿了。这个时候呢，就想在室内好好的休息一下。来到北极星滑雪场的话，绝对有很温暖的室内，在这里你可以吃上大快朵颐的美食，同时呢，也可以配上你自己很喜欢的饮品。想象一下，坐在一个雪场的一个非常温暖的房间当中，喝着饮品，吃着美食，然后看着窗外的冰天雪地，那一刻你的心情是很美好呢，还是会很孤单呢？是很想念一个人，还是觉得很幸福？如果是很想念一个人的话，那么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谭雅蔡健雅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可能你会格外的动心。此刻对着窗外看着美景，让自己发发呆放放松，进入到一段想象当中去。 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冷静对待，微笑点头不急着安排，宁可心头多留些空白。

这部全为亚裔演员出演的当代题材喜剧电影，在刚刚的北美暑期档上连续三周蝉联票房冠军，同时口碑也是大获全胜，被誉为是2018最不可不看的佳作。定档预告中，主创向观众们介绍了这场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美国华裔女孩瑞秋跟随热恋男友杨尼克回到家乡，却发现男友超级富豪的身份。继续来关注，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海王》宣布定档12月7号全国上映，整整提前北美两周，也令中国成为全球首个抢先感受海王魅力的国家。在预告片中，广阔的海底世界徐徐展开，给人震撼十足的视觉奇观。美轮美奂的海底世界建筑群落令人大开眼界，海王与梅拉并肩历险的剧情也惊心动魄。据介绍，电影 80% 的场景都发生在水下，全部通过最尖端科技拍摄及逐帧打磨的特效呈现。片中海底七国造型各异的族类外观，栩栩如生的奇珍异兽，均展现了电影完美卓绝的特效和质感。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怀，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少一颗两颗心，两个人不应，你没有声音，泛泪的眼睛，气氛结了冰，而我就像硬了心。我说这对不起，就让你伤了心，都是我。 演唱应该能够听得出来是老萧萧敬腾，编曲的话应该也能听出来是谁的风格啊？方大同编曲，萧敬腾演唱的 Say a little something。 这首歌里的情境呢，应该是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的，比如说歌曲当中的前两句歌词就已经描绘出来了，窗外天气阴，窗内坏心情，吵一架两颗心两个人都惊，你没有声音泛泪的眼睛，这个时候彼此都等着对方说 a little something，但是彼此因为吵架的原因，因为这个心情的原因已经被架起来了，谁都不说出来，所以两个人反而会彼此更加受伤。有的时候在吵架的时候，谁先认个错呀，这个还真的是挺重要的。男生朋友们就有的时候不妨主动道个歉，会让你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和谐。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去感受一下滑雪的乐趣。我们去到的是美国西部，前面去到了北极星滑雪场，接下来要来到的这个滑雪场呢，叫做杰克逊霍尔滑雪场，位于怀俄明州的东北角。这个地方呢比较高级的，是影视剧当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滑雪非常厉害非常潇洒的人，来到这里他们觉得简直就是乐园一般。当然杰克逊霍尔滑雪场呢，适合中高级和专家级别的滑雪者，在有向导或者是自己熟悉地形并且是具备防雪崩安全装备的前提之下呢，这里非常适合滑野雪的专家级爱好者。当然如果你要是好奇这个大家滑雪是怎么样的潇洒，是不是影视剧当中的都不太真实，来到这里你会大开眼界。而对于这些人而言的话，他们滑雪的音乐应该配的是这样的音乐。

没有一条呢是积压雪道，而且呢地形都是陡峭而且多变的。有些双黑道呢是非常窄而且陡峭，雪道两侧呢要么是悬崖，要么是不能穿过的密林，听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可怕，所以这里真的是高手的天下。但同时各位也可以放心，这里还会有不少的蓝道啊，其中呢一半是虚线的非积压蓝道，还有一半呢是窄窄的交流道。因此如果打算来这里享受面条雪，那你肯定会失望而归了。如果你喜欢到野外去滑野雪的那种感觉的话，在这里就是进阶练习以及享受高难度雪道的绝佳场所。滑雪要听一些非常酷一点的音乐，当然滑雪过程当中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好好的喝上两杯，然后让自己的心跟随着你今天的节奏一样，此时此刻变慢一丢丢。我们听到的是 James Brown 的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 Sugar and spine, I feel nice. Sugar and spine, so nice, so nice. I got you.I feel nice, sugar and spice. So nice, so nice, I got you. James Brown 这首非常经典的 I feel good, I got you, 真的是让人听完以后心情会变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畅快，当然也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傲慢的感觉在里面。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仿佛就是我们滑雪滑累了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听到的。真的来到了杰克逊霍尔滑雪场休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搭乘百人吊箱到达 Randy Wood 山顶，那里的餐厅告诉各位非常棒，午餐呢非常的可口。当然我们乘坐百人吊箱站在靠右侧的玻璃窗的时候呢，往下看你可以看到临近顶峰的一些高手从高处一跃而下的那个状态。滑雪带给你的很多乐趣，在这个当下呢你会觉得非常的难以名状。11:52，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也只能走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邮差。在滑雪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出外旅行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呢会寄明信片，寄明信片你是寄给谁？思念的人，想念的人，会写什么样的话？ 此时此刻跟随王菲，让我们一起把心中的那份思念，把你的那份牵挂，然后挑选一张你想象当中最完美的一张明信片，把那些文字写上去，然后投递出去，请邮差帮我们把思念寄走。好了，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拜拜。 记得随时飞下来，当真远处深海，甚至两脚走不动，清想到离开，直到你说不会来，直到我说活该，拿下了你这感情包，或者反而相信爱，你是天地色，我是长街，怕一吹一动彼此瓦解，看着蝴蝶破不过天涯，谁又有权不理解，你是一封信，我是邮差，来不及擦开里面完美的世界，迎着里面的门牌，迎着月光， 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